其开工建设周期仍然是一年左右，我们也期待着官厅水库湿地公园二期工程能够早日完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一，农历7月1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司机朋友请注意防范。受短波槽和低层增湿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本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白天基本是多云的天儿，午后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行请您注意防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那么洗车情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因为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降水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建国门桥以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排到了南二环。东三环外环方向分钟四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东南五环内环方向大洋房桥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化工桥。北五环北苑桥东向西方向有两车事故，路面有雨洒，仅剩一条车道可通行，后车目前排队较长。 迷路的归来与再启程。麋鹿俗称四不像，今年是麋鹿回归祖国33周年，大兴区日前召开了2018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麋鹿这种古老的动物在古代皇家院囿南海子有着怎样的故事？曾经濒临灭绝的麋鹿今天的生存状况如何？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了解麋鹿的归来与再启程。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燕京十景中哪一景位于南海子？ A 南右秋风， B 西山晴雪， C 居庸叠翠。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我们要跟您说说大兴麋鹿的回归与再启程。哦，再启程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呢？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我们先来说说吧，燕京十景当中哪一景是位于南海子呢？南有秋风、西山晴雪，还是居庸叠翠呢？哎呀，其实从名字上应该大家就能知道了哈。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的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最新赛况。在昨天进行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再获6枚金牌、8枚银牌和5枚铜牌。截至目前，中国队在奖牌榜上以78金、59银和37铜，总数174枚奖牌位列第一。男子1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秒92的成绩破了亚运会纪录夺冠。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王嘉男以8米24的成绩破了亚运会纪录夺冠。另一名中国选手张耀广获得亚军。 空手道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尹笑妍战胜了伊朗选手阿利普尔科斯卡，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比赛收获的第一枚空手道金牌。女子铅球决赛，中国选手包揽了冠亚军，龚丽娇轻松夺冠，高阳获得亚军。篮球女子3-3决赛，中国队最终以21-10力克日本队，夺得金牌。男子篮球3-3决赛，中国队以19-8绝杀韩国队，夺得冠军。再来看一下电子竞技，王者荣耀国际版表演赛，中国队击败中国台北队，获亚运电竞第一枚金牌。再来关注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河北邱县最近发现了唐代时期袁绍后人的墓，这个在工地发现的唐代古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整座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构成。考古人员发掘出了彩绘陶马、墓志铭和陶俑等珍贵文物70多件，墓中埋葬者是东汉大将军袁绍的后人袁毅夫妇。墓主袁毅字玄明，生于公元591年。这个墓葬的发掘对研究当地唐朝时期居民繁衍生息、经济以及人文历史有重要的价值。最近河北还有另外一个考古发现，属于距今更近一些的明代。河北省临漳县文保部门最近清理文物时，发现一方明代万历14年，也就是公元1586年的墓志铭，距今已有432年历史。这块石碑是长方形的，长65厘米，宽55厘米。墓志铭楷书篆刻，书写精巧，雕工深邃，共计719字，详细记载了明代张德卫指挥迁士李凤的生平以及宦海沉浮经历，对于明朝官制设置还有历史人文研究梳理提供了实物参考以及文字资料。集邮的朋友请注意，浓缩京作特色宫廷技艺的燕京八绝纪念邮品最近在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首发。燕京八绝也就是景泰蓝、玉雕、牙雕、漆雕、金漆镶嵌、工毯、精绣八大工艺门类，2006到08年，燕京八绝先后有7绝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次发行的纪念邮品将16件燕京八绝工艺美术珍品经拍摄印制成邮票，并装订成册，包括张同禄设计的景泰蓝作品《太平有象》，李伯生设计的玉雕作品《开天辟地》等。再来关注文创产品，正在进行的第6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最近在农展馆迎来了重点活动，2018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本土创意品牌、博物馆等60多个团体、300多家企业展出了5大系列的文创品，颐和园皇家文化文创产品、上海礼物、扬州礼物、台北故宫精品文创等品牌展示了各自创意衍生品中的精品。最受欢迎的生活美学区板块内，神话岩品牌的瓷器、餐茶具、纳水纳莲品牌的古琴、绳艺等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创意之美。今天是本届文交会的最后一天免费的展览，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哟。展览方面，千言竞秀陆秀静中国画作品展最近在中国美术馆开幕。陆秀静1942年生于浙江绍兴，196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专业，现在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本次展览展出了陆秀静中国画作品100多件，呈现了他横跨半个世纪的艺术历程。这个展览持续到9月2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爬上82层高的楼最快需要几分钟呢？答案是10分09秒。2018垂直马拉松世界巡回赛北京站比赛上周末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垂直马拉松就是登楼大赛，来自全球的700多名参赛者攀登82层，共计2041级台阶，最终到达位于330米高的终点。澳大利亚选手包揽了男女组的冠军，男子组冠军以10分9秒完赛。 今年的北京国贸大酒店垂直马拉松世界巡回赛是2018垂直马拉松世界巡回赛的官方赛事的第五站。巡回赛事呢，是将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摩天大楼联合起来，其中包括纽约市的世贸中心一期等等。精英选手们将根据自己的成绩来分配积分，年终最高分的男女精英将分别被加冕世界冠军的头衔。撒哈拉沙漠的驼铃声，尼罗河的浪花，马赛马拉的草香，当代世界出版社推出的看世界系列丛书《去非洲》最近正式出版了。《去非洲》一共六章，109篇，40万字，以作者王喜民九次走进非洲的见闻和经历采写而成，并插入作者实地拍摄的500多张照片。据介绍，《去非洲》是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看世界系列丛书的第七本。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中国的老话可能在男女交往当中也适用。澳大利亚一项心理学研究显示，男性如果过分在女性面前显示自己的智慧，可能不那么让人讨人喜欢。分析结果显示，当女性认为对方表现得比 90% 的普通人聪明时，会觉得对方迷人。如果对方表现得比 99% 的普通人聪明时，女方所持的好感度反而会降低。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外貌和随和这两点的问卷调查中。这意味着当对方比 99% 的常人好看或者是随和的时候，女性将对方选作伴侣的可能性反而会降低。看来好事过了头，确实可能会变坏事。适度饮酒对健康有好处吗？一支国际团队最近发布的最新研究指出，酒精是导致疾病和过早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饮酒量不论多少都不利于健康。研究指出，一年内即便每天只饮用一杯酒，也会使罹患23种与酒精相关疾病的风险增加 0.5%。 研究人员说，尽管每天喝一杯所带来的健康风险最初可能会很低，但是随着饮酒量的增加，这种风险就会迅速上升。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金秋是收获的季节，九月初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隆重举行，这是今年我国重要的一件外交盛事。首都文明办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热情友好迎接宾朋，用得体的仪容体现咱们北京人有里有面的文明素养。在京城最为拥堵的九月，尽量少开车或不开车，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从身边小事做起，支持和参与背街小巷整治专项行动，为中非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做出应有的贡献。来关注交通方面，近期大中小学将陆续返校，预计每天上午时段部分校园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会增加，而工作日早高峰也将逐步提前，特别是广渠门、中关村等校园集中的地区，通行时间将会明显延长。本周四晚间，工人体育场将进行足球比赛，开场前和散场后一小时，工体周边的新东路、工体北路等车流比较集中，比平时增长明显，交通压力也突出。本周机场高速等道路交通压力大，请大家及时关注出行提示信息，适时的选择绕行路线。另外呢，南纬路的南向今后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和由西向东方向行驶了。永续家园、瀛海家园地区的朋友请注意，为了让大家快速接驳地铁宋家庄线，今天起呢，快速直达专线2工作日营业时间将调整为永续家园早6:20到8:30，地铁宋家庄站调整为下午5:30到晚上7:30，节假日的营业时间是不变的。对科技感兴趣的朋友请注意，最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成果展在中关村正式揭幕，来自中关村示范区170家企业展示了340项最新的创新科技成果。9月1号起的每个周六，广大市民朋友可以网上预约免费参观，零距离欣赏这场北京科技创新的饕餮盛宴。不论人脸识别、自动驾驶、智能翻译，都能让大家感受到既好看又好用。容易过敏的朋友请注意，随着季节变迁，京城的花粉浓度也在悄悄的上升。气象专家说了，随着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说一种很有意思的动物麋鹿。麋鹿俗称四不像，今年呢是麋鹿回归祖国33周年，大兴区2018北京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上周五刚刚开幕。那么麋鹿呢是我们国家特有的野生动物，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生命历史了。这种古老的动物在古代皇家猎苑南海子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它自古就被中国人视为祥瑞的象征？曾经濒临灭绝的麋鹿今天的生存状况到底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跟您一起来走进麋鹿的归来与再启程，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大兴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潘玉峰。潘部长您好。 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副主任郭根。郭主任好。 你好。大家好。 二位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对我们的节目也很熟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城市文化范儿，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两个通道，微信和微博都有。那么上周五2018北京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刚刚火热开幕之前也预热了哈，我们的记者也去采访了，很有意思。先请二位跟我们说说，这是第一次举办麋鹿文化大会吗？这个大会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潘部长。 嗯，这个在这个大兴区啊还真是第一次举办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 大会是第一次举办，但是麋鹿在这儿可年头长了。 但麋鹿从1865年就模式种被发现并确认，1900年在本土野外灭绝，到1985年回归，一直都是在北京大兴南海子。这个历史还是很悠久的，从1985年到2018年整整走过了33年，麋鹿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那么为什么这次想到要举办这样一个文化大会呢？ 这也和咱们那个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应该说这个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因为咱们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造就了南海子。应该说没有永定河就没有南海子，因为有了南海的这样一个水草的这个丰美和生态环境自然的良好，所以这个地方曾经是五朝的皇家猎场， 是 三朝的皇家苑囿，也让那个麋鹿在这里栖息有了一个客观的自然条件。那么本身永定河是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里面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的核心， 是 那么我们想核心里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载体来支撑它，应该让所有的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相关联的文化载体各得其所，所以我们重新的去审视和定位麋鹿这样一个特殊的物种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重要的一样一个意义，历史的意义、现实的意义、生态的意义，那么让它能够和文化中心建设叫成为一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把麋鹿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内涵挖掘和传承，以及麋鹿文化的品牌打造，我们希望把它作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里的一颗明珠，来赋予它新的时代、新的价值和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大兴我们联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这里面大家对这个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未必很熟悉，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上级主管单位就是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大兴区联合我们一起来举办这个麋鹿文化大会。如果是简要的讲这次大会啊，我觉得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规格高，这个大会啊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司 与大兴区和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还有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主办。应该说在国家的层面对大会予以了首肯和支持， 也很重视， 是吧？ 嗯， 我觉得第二个宽，也就参会的这个嘉宾啊，是从那个麋鹿的保护的专家，当时麋鹿重引进时候的组长和工作人员，包括现在全国各地的栖息地的负责人代表，以及文化学者，大家悉数的参会，我想也体现出大家对麋鹿大会的一种关注，更广的涉及面，我想也是因为麋鹿在社会有很基础的这种影响和号召力啊。 是，尤其一说到它这个"四不像"这个名字哈，大家都非常熟悉。 还有，我觉得是深，也就是说，这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包括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发布了一组数据，是关于麋鹿健康指标和栖息地生存状态的一组数据。 哦， 这组数据啊，通过专家的系统分析，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形成了一大批原始的麋鹿健康指数的监测指标。 嗯。 大数据形成了一批大数据。 嗯。 第二个呢，就是它形成了未来再监测形成的数据是一批对照组。 嗯。 互相之间可以有了这个参照。 嗯。 来分析它的生存状态和健康指数。我觉得最根本的是为构建麋鹿健康大数据，或者叫数据库，就形成了一个奠基石的作用。所以这次研究本身应该说是若干年来一次系统的展示和公布， 让大家知道这些年麋鹿在中国在北京在大兴过得怎么样哈。 对，而且呢，那个在这基础上实际上是覆盖了几乎是全国叫各个栖息地，在数据的采集上是一年四季，在整个这个国内的这个栖息地覆盖上从南到北，所以它的这个数据啊，可能这种参考的价值会更大，就是对于那个麋鹿生存状态的这种分析和判断会更准确，虽然现在还不能直接反映出麋鹿生存状态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叫健康的那个指数和指标，但它最起码对麋鹿的这个跟踪监测，实际上也反映出咱们对麋鹿保护的一种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我觉得最后一个是广，这次我觉得也要非常感谢北京广播电台在整个麋鹿大会过程当中给我们的宣传和报道。也就是说，从8月20号开新闻发布会，到8月25号大会闭幕，网络的点击量突破了5000万次，包括从那个中央市属的这个媒体，包括网络的这个助阵，应该说整体客观的讲，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一次大会，通过宣传报道的方式，对麋鹿有了了解。我觉得只有更好的了解它，你才会理解它，你才有可能去喜爱它。当一个物种被喜爱的时候，我想关注的不是物种本身，还有它身上承载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这个积淀，也更多的可以提示大家要保护大自然。 没错， 只有保护了大自然，你才可能共享大自然。 没错，那么到底麋鹿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因为我们的记者去了之后看到麋鹿特别的兴奋，一会儿我们请这个郭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这次召开这个2018北京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是跟冬奥会有关的，一会儿也请二位来说一说。好了，那么城市文化范儿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后，每年都要在南海子里进行大规模的狩猎和练兵活动。之后100多年间，明代朱棣在南海子内大兴土木，先后修筑了旧衙署门提督官署、新衙门提督官署以及关帝庙等建筑，并按照24节气修建了24园，派1000多名海户放养和守护麋鹿、黄羊等禽兽。每到秋季，晴云蔽树，果红叶黄，别有一番特色，被誉为燕京十景之一，其名曰南有秋风。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南有秋风指的是明清时期的南海子。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麋鹿是哪国人士发现并介绍到欧洲的呢？ A 美国人， B 法国人， C 英国人。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应该是 A 南佑秋风啊。答 A 的朋友还是不少的，红十字啊、明妃经啊、波澜不惊啊、独善兼善啊、小飞侠呀、 Cici 啊、青花大碗等等等等，很多的朋友哈。那么答 A 大家就很容易，如果要写南佑秋风的话，我看这个佑字不太好写，大部分朋友都写错了，佑是怨佑的佑，它是国字头里头一个有没有的有，这个字儿哈不太好写。第二道题呢，说麋鹿是被哪国人士发现并且介绍到欧洲的，美国、法国还是英国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2018大兴区的北京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上周五开幕了，今年是麋鹿回归祖国33周年。麋鹿这种古老的动物在南海子有着怎样的故事？曾经濒临灭绝的麋鹿如今的生存状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和您一起走进麋鹿的归来与再启程，继续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大兴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潘玉峰，以及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副主任郭庚。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城市文化范儿，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里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刚才呢，潘部长已经把2018北京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的一个大概情况哈，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我们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大会，其实真的也是对这些年来麋鹿在我们这边的生存状况，向大家来汇报一下，介绍 一下。 报告一下。另外呢，其实也是提醒大家要更好的珍惜和爱护我们的环境，不要让麋鹿再一次离开我们了，再一次麋鹿了哈。那么。一开始呢，节目我们就说了，这个麋鹿俗称四不像，可能亲眼见过它的朋友不太多。如果大家现在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话，我们编辑给大家找了好多图片哈，是郭跟郭主任拍的好多麋鹿的图片。郭主任来跟我们说说吧，麋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麋鹿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分布在湿地环境的一种鹿类。这种鹿类呢，大概进化历史有300万年左右了。那么它恰恰跟地球上另外一个物种进化的时间不相上下。那个物种叫人类。所以我们说麋鹿与人类从远古走来。走到了今天。 携手一起走来。 对。我告诉你们，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周朝左右，麋鹿的数量比人的数量还多。 哦，真的啊。 对。所以麋鹿曾经是这个华夏大地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物种，一个成员。所以才有了古人留下来的很多诗文中呢都涉及到麋鹿的。甚至屈原在《九歌》中都有描述，麋何时兮庭中，皎何为兮水翼。那么这种古人对麋鹿的，比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那么这些那么多的诗文描述麋鹿，说明麋鹿就在我们身边。这个我专门有一个讲座是湿地讲座，那么涉及到湿地跟人的关系，你可以从地图上看一看，从中国到世界大城市重要的人居的地方都是濒临湿地的，而麋鹿它也是湿地特有的物种。所以这个有一句话 就是古文中有句话叫麋鹿与人耕而食之而衣，没有相害之心。 嗯，怎么讲？ 就是说那天那个丁主任大风的丁主任不是说了一个吗？说了一个说麋鹿在那个泥沼上跑过去走过去，等于把土地给翻耕了一下。 哦， 然后古人在这块土地上在进行点种耕种。 哦， 这个种植，所以耕而食，麋鹿跟人耕而食之而衣。 嗯， 物有相害之心，就是互相反而不会去相害的。 嗯， 但是随着 反而是大家互相促进的。 对，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湿地的减少，特别是围湖造田过度猎杀，麋鹿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开始走向了末路了。就几乎在中国大地上就麋鹿是每况日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它为什么呢？是人会捕杀它，还是说环境恶劣了之后它也？ 两个原因都是。既有人为的捕杀，又有湿地的减少。 嗯， 它依赖湿地生存。 嗯， 那么我们为了因为人口增加要多吃粮食，要多种地，所以要围湖造田， 占了麋鹿的地儿。 湿地的生存环 对湿地的侵犯 是吧？ 嗯， 对，这个鲸吞蚕食湿地，所以麋鹿的栖息环境就越来越萎缩，萎缩，萎缩，最后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了。所以麋鹿在中国大地上在。明末清初就开始走向灭绝了。 嗯， 哎，麋鹿作为中国特有的物种，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哪个国家人最先 啊， 发现麋鹿呢？ 对，把它介绍到 国外。其实，哎，其实你要说这个，其实有两个答案 啊。 第一个答案，你可以说是中国人， 嗯， 因为中国人先发现的麋鹿的， 啊、 先在诗文中记录了麋鹿了、嗯，早就发现麋鹿了。 嗯， 但是你要有一个定义，叫谁是先科学发现麋鹿的？ 哦， 哎，那就是法国人。 嗯， 正确答案就是法国人。为什么呢？因为法国人他按照这个，就是欧，就是全世界欧，特别是以欧洲人为。因为欧洲中心论嘛，特别是分类学是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创立的一种理论、 嗯、 所以大家今天全都遵循他的理论、 嗯、 来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就是分类学 classification、嗯、来了解世界上的动植物种，所以它是按照这个体系。 到底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 对，按照这个体系、哦。那么其实类似的体系在中国早也有，只不过是没有被全世界人所接受。 哦、 比如说《本草纲目》中，就有禽啊、兽啊、爬虫啊，就是这样的分类了。 哦、 我们古人 也可能应该说。对于这个动植物的分类体系有很多种，最后是那一种被大家接受，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按照这个体系 觉得最科学 啊 最全面，所以大家都遵循了林奈的分类体系， 嗯， 叫二明治 啊 那么这个麋鹿呢，刚才说现在在咱们这个南海子的这个麋鹿院里头有多少麋鹿呢？ 现在在南海子麋鹿院有170只麋鹿 啊。 嗯， 我们同事说之前带孩子也去看过，说有的时候去的时候不太容易看见麋鹿，但是那天开大会的时候我们去的那位同事看见了很多麋鹿，好兴奋。 是这样，麋鹿在南海子公园呢的核心地就是麋鹿苑。 嗯， 那麋鹿苑呢号称是千亩麋鹿苑。 嗯， 而麋鹿生活的核心区呢也有几百亩。 哦， 所以我们就是作为人工看麋鹿的地方呢，基本上是在那个文化桥的桥上， 嗯， 桥上纵观这个整个湿地和麋鹿群， 嗯， 所以麋鹿它愿意接近你，你就能看得清楚。 哦， 它要是比较害怕你，离你比较远，那你就没办法。所以那个有人说，哎呦，这不如动物园好看呀。 嗯， 其实我们麋鹿苑它是一个保护地，它介于动物园和保护区之间。 麋鹿在这儿它应该说这个活动的范围会更大，所以不像动物园那边给你圈的比较紧。 对对对，所以一到麋鹿苑我先作为一个，因为我们也叫博物馆嘛，南海的麋鹿苑博物馆，我先做一个馆长致辞，我是这样说的，我说这不是动物园，但是能看到很多动物，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鹿，却不是一个养鹿场。 嗯， 这里有当年皇家猎苑湿地景观的生动再现，这里一直演绎着麋鹿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这就是麋鹿苑的定位。 嗯， 所以你到这儿来，你要按照这个定位来理解。你要是按照动物园来理解，你就肯定很失望。但是你应该了解到，这个地方的麋鹿的福利比动物园要强得多，而且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因为1956年和1973年分别有两对麋鹿从英国被送到中国，但是最后在动物园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哦， 为什么呢？因为动物园不适合麋鹿的繁育和生存。 嗯， 最后都养死了。 麋鹿就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 对，所以要大空间、大种群、大湿地，才能够有效的使麋鹿的种群能够发展起来。这就是我们北京麋鹿苑这33年来所做出的这个工作。 嗯， 所以我说这里的这些一代一代的动物保护者与鹿共舞，不辱使命，终于使它从当年的38只，繁衍到今天全国有1000多只，有。马上就要有38个保护地。 哇，感谢你。 从38到38。 所以这个南海子麋鹿苑其实它不单单是一个麋鹿生活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刚才您说了也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文化桥我特别熟悉，因为这个文化桥还是一个观鸟的好地方。我想熟悉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给大家介绍一种在大兴生活的这个鸟类，然后我们会介绍它在什么地方有，反正我就知道这个南海子麋鹿苑的这个文化桥上是观鸟的一个好地方，当然大兴很多地方也都有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解这些鸟的情况，听听这些鸟的叫声。说到这个麋鹿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报道，就是前几天就说到这个麋鹿要参选这个冬奥会的吉祥物。为什么大兴会把这个麋鹿推举出来呢？因为刚才呢郭主任也说了，麋鹿是在湿地里摸爬滚打的，它这种动物怎么还会有冰雪运动方面的这个天赋呢？来，郭主任先说说为什么这麋鹿还有冰雪运动的天赋。 麋鹿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亮点。有人说麋鹿，我们什么时候到麋鹿苑看麋鹿最好看呀？ 嗯， 我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这是我们的天气预报。 像咱们的天气预报。但是确实是这样。那冬天，其实冬天的亮点跟哪个季节都比不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麋鹿冬天呢可以说我们经常是踏雪寻麋，爱好摄影的人呢都可以在冰天雪地中见到麋鹿，拍摄麋鹿，而且这个冬天最重要的是麋鹿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物候，哎，这就是一个麋鹿的照片。 如果大家看视频能看见哈。 对， 冬天的。 那么最特殊的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这时候是这个物种脱角的时候。 脱角。 就是脚。 头上的脚，不是脚下 的 脚。 开始脱落。头上的脚就是犄角。 犄角。 犄角开始脱落。 嗯。 那么跟其他的鹿都不一样，就麋鹿是冬至的时候脱角。 哦， 这个其实曾经在清朝的时候，乾隆皇帝还专门对这个事儿写了一篇文章，叫《麋角解说》。哎，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他说，即便名鹿与麋结蟹脚于夏不于冬，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他说他以为啊，麋鹿就是跟其他鹿一样，都是夏天脱角。 嗯， 到底是不是呢？昨过冬至，斗亦南苑有所谓蝉者，或蟹脚于冬，以为可知。哎，冬至了，他在故宫里头，他在那儿琢磨说：哎，我们那麋鹿，哎呀，好像我觉得好像是这时候脱脚，到底是不是呢？遣人视之，则正知其后。他就派他的御前侍卫啊，叫五福，策马南来，出了故宫，进了大红门，到了南苑皇家烈苑，一看，哎，正好麋鹿脱脚了。持其以谢者以归，把刚脱的脚拿回来让皇帝看。乾隆皇帝乃爽然自失，说：“哎呀，我以前琢磨错了，还说的结蟹脚于夏不于冬的，还真是麋鹿就是冬天脱脚。”结果他在他这个散文科学散文中啊，就最后写了一句说：“天下之理不易穷，而物不易格者，有如是乎？格物致知嘛，通过对事物的这种观察，所以得出了一个真理，得出了一个。”真正的一个信息就是麋鹿是冬天脱脚，跟其他都不一样。 乾隆爱好真的是很广泛啊。 所以这个麋角解说呢就被乾隆啊给刻在了拿回来的这柄鹿角上。这柄鹿角呢原来在故宫，后来随着故宫的这个 这个破败，被流传到了民间，到了这个同仁堂了。最后同仁堂又把它送到自然博物馆了，然后自然博物馆又把它送到了我们麋鹿苑了。所以现在它成了我们的镇馆之宝。 哇，麋鹿苑的也有个博物馆是吧？ 对，也有个博物馆。 博物馆有范儿逛，到时候请你们来说一说哈。我们每周五的节目。 好，好，没问题。我就是那个麋鹿苑博物馆的副馆长， 是吧？ 对，分管业务工作的。 我们先那个跟那个郭馆长预约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 啊，麋鹿真的是一年四季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风采。 对。 那么咱们大兴为什么？其实我们通过我们节目介绍，朋友们也很了解，大兴其实现在生态环境也非常好，有很多动物，也有鸟儿之类等等等等。为什么这次咱们大兴会把麋鹿推举出来，来参选冬奥会的吉祥物呢？ 实际上我们是这么想，因为刚才那个郭主任说了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在那个郭主任的那个麋鹿参选冬奥会吉祥物，有十大理由。 哦。 我简要的说， 好， 这十大理由都是什么呢？从科学史的角度，那么麋鹿模式种产地在南海的被发现， 对， 那么在历史上就让麋鹿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在科学体系里的位置。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那么历来麋鹿就是中国的吉祥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甲骨文时期，实际上麋鹿的骨骸应该就是文字最早记录的载体之一。 哦，甲骨文的骨它也是其中的一种骨头。 对，其中的一种。 哦， 从那个纹饰图案很早就出现在了类似像岩画、青铜器，特别是 瓦当上， 汉的瓦当和民间的绘画之中。很多成语的典故也和麋鹿有关系，比如像逐鹿中原。 逐鹿中原，逐鹿中原，你翻字典你就知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骑的这鹿是麋鹿呀？ 对，就是麋鹿， 不是什么梅花鹿 之类的。不是，不 是。哦， 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不是因为我们做麋鹿保护就说是麋鹿。是因为梅花鹿、马鹿那些其他的鹿类都是生活在山地的。都是不与人相伴的。而唯有麋鹿生活在湿地是与人相伴的，所以才发生了这么多的故事。 也是因为它跟人的这种渊源的关系哈，跟人相伴相生的。 所以它从那个爱国主义的这个角度啊，就是世界上动物很多，但是呢，如果是这种动物，和国家的命运沧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物，麋鹿可能就能首当其冲。所以它身上那个承载的这样一种命运的故事，它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的这种强盛不衰。 对，潘部长说， 像繁荣与富强。 对，从爱国主义来说呢，就是清廷衰败，国门洞开，麋鹿丧失。 哦， 随着国家的强大，麋鹿得以回归，得以东归。所以这就是国家兴才有麋鹿兴。 没错，很好的一个寓意哈。 所以从那个国际合作的角度，那么郭主任经常会说到，这是三国演义的故事。 对， 是不是？ 对，麋鹿保护的三国演义，就是刚才说到的，首先是跟法国人的渊源。法国人科学发现了麋鹿，是在1865年，也就是清同治四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法国人他叫阿蒙戴维。这个人其实大家不一定都知道，但是他发现的动物你们都知道，大熊猫啊、金丝猴啊、娃娃鱼啊、羚牛啊、拱桐啊，对，他在中国逗留了13年。 哦，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有趣的一个红线。既然我们现在说到的是冬奥会嘛。冬奥会是北京张家口。那么北京张家口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其实当年戴维神父就已经把北京和张家口之间已经串起了一个红线了。 啊， 就是说戴维神父他在张家口的崇礼发现了一种植物叫崇礼翠雀。发表了一种植物。又在北京的南郊南海子发现了一种动物叫麋鹿。所以你看当年他就把这两个地方连起来了，通过博物学的路线。所以冬奥会可以说是再续前缘。 哎，真是哈，真是这个前缘还挺长的了。 对，而且是动物和植物之间。所以那天设计奥运吉祥物的时候，我说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博物学的角度来设计，完全可以让麋鹿衔着一根草重理翠雀。嗯， 哎呦，真是！你看这设计太美了 哈。鹿衔草啊， 刚才说再从那个科普教育的角度，实际上我们从麋鹿事件入手，因为这个麋鹿的这个故事里面，从有到没有，到再有，那么其实也提示社会对于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或者叫与人休戚与共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人本身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麋鹿就是一个代表。 嗯， 从生态恢复的角度，那么像那个南海子曾经在清朝的时候达到鼎盛，有216平方公里的范围，水草丰美，环境宜人。可是随着这个生态环境的这种保护意识的不够，或者是由于人生活生存状态的一种扩大，那么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那么现在在一种崭新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实际上南海子的这个生态得到了什么巨大的恢复。南海子麋鹿苑虽然只有1000亩，但它的周边又建成了一个12000亩的南海子公园。 哇，十倍的面积，12倍了，还不是10倍了。 这样的话，实际上呢，既是这个麋鹿生存状态的一种进一步的改善，也是人对于生态恢复过程当中理念的一种落地，那么应该说，人对生态环境的这种理解就越发的深入，越发的作为一种常态来体现，那么我想，这是麋鹿之心。也是人类本身的一种幸运。 我给解释一下，这个麋鹿在生态南海的生态恢复中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是旗舰物种。 旗舰物种。 对，我们把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包括麋鹿，包括丹顶鹤等等这些著名的野生鸟兽，这些物种， 珍稀物 种，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保护它们的名义。要保护好他们，就要保护好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环境。保护了他们的生态环境，在这个旗舰物种的率领下，整个这一个地区都得到了拯救和恢复。也叫伞护种，就像伞一样。 哦， 有了这个保护伞，使这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都得以恢复和保护。比如刚才你说到的鸟多了。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麋鹿保护地，要保护好麋鹿，就要恢复好健康的湿地。有了健康的湿地、林地、草地，这样很多鸟也会到这里来栖息。这就是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英文叫 whole life system， 生命共同体。有了这个生命共同体，那么人也得到了这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毕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所以民生也得到了这个优惠。这个所以我们可以说跟人与自然就共享这个大自然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以麋鹿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生态的良性循环。 对， 不单单是动物，人也可以享受到这个良好的环境。 因为 实际上通过这个就麋鹿这样一个旗舰物种的带动，也通过我们对麋鹿这样一个历史的深度挖掘和凝练，也会对我们城市发展和建设有很多新的提示。比如说大兴原来如果是纯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和麋鹿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很和谐，是吧？人类需要，就是农耕需要空间，是吧？麋鹿需要生态环境，这两个之间可能并不一定很和谐。但是呢，在当下的这样一个就是发展建设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大兴区对于生态环境的恢复力度之大，应该说也是叫史上没有。 对，留白增绿，现在有个 包括刚才您跟您报告到的哈，就是这个跟听众朋友们报告到的，就是南海的公园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再往南走的话，我们还有南中轴森林公园，我们还有半壁店国家森林公园，还有我们围绕着这个新机场要打造一个森林环抱的新机场。那么如果是从那个城里面到这个新机场去，我们要打造 穿过森林去机场这样一个生态的环境。 嗯， 那么这些环境实际上如果是简单的就做了绿化，或者再延伸一步做了美化，似乎都应该不够。在这样一个新国门生态中轴、文化中轴、国门中轴的这个当下，似乎应该可以把生物多样性，或者叫以麋鹿为特色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展示，和咱们的生态环境建设结合在一起。我想这个也是这个习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在津南大地的一个生动实践。 嗯， 这个就是当下最崭新的生态思想和理念。 啊、哦，所以这个一个小小的麋鹿身上所承载的这种生态环境方面的这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哈。 哎，我听潘部长这么一说，我很激动。我说，要是从麋鹿苑打一个生态走廊，直接通到咱们的新机场，让麋鹿直接就在这跑过去， 麋鹿直接跑过去， 大家在去机场的路上。在这个高铁的两旁就能看到麋鹿在奔跑， 而且这种设想并不是没有可能啊。 那是多么美的事情啊！ 你想那个 多么惬意的一个场面。 我们一开始的就说到哈，说这个没有永定河就没有南海子，那好，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那就如此之紧密。那好了，源是哪里？是永定河。 嗯， 永定河按照国家打造这个生态绿廊的这个建设的规划，到2020年将实现通水。你想，那么有没有可能让麋鹿重返永定河呀？是吧？ 嗯。 那么特别是围绕着这个新机场，我们目前有242公顷的湿地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嗯。 能不能在这个湿地建设过程当中就让麋鹿有了一个新的家呢？新家呢？我想咱们既可以把麋鹿输送到全国各地去建设这个迁地的种群保护地。 嗯。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在咱们自己的家门口，在新国门新大兴的当下，让它有更多的生存栖息环境的变化，让它的更多的成为展示咱们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崭新理念的落地，也作为一个优秀传统文化展示的具体载体。我想这个在大兴应该有更多的空间。 所以说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麋鹿哈，它作为这个大兴来推举出来的这个申报，是叫参评哈， 叫以麋鹿形象参加冬奥会吉祥物的征集。 嗯， 我想我们参加那个冬奥会的征集啊，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嗯， 但我们更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多的了解麋鹿本身的生物种群的意义， 嗯， 它给它和生态之间的意义， 嗯， 它传承的文化内涵。我们说这个麋鹿兴，国家兴麋鹿兴，国家衰麋鹿衰。所以一个种群它身上承载着一个民族命运的沧桑沉浮，这就是这个动物身上独具特色的很有魅力的故事。 嗯，所以说这个麋鹿身上还有很多的故事，一会儿呢再请二位跟大家接着说。听完潘部长说的，我也觉得特别心潮澎湃啊，尤其是刚才这个郭主任说，如果这麋鹿能一路是从这个南苑跑到新机场的话， 新机场新国门、 就是关键是这样的一条这个生态的这个走廊，这个环境真的是 让生态廊道， 周围的这个百姓覆盖了很多人，造福很多人。那么这个小小的麋鹿身上维系着这个国家命运的这个起伏，我们又该如何的保护它，挖掘麋鹿的文化价值呢？稍后接着聊。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大数据这个词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不过谈到这个词的要么是科技公司介绍新技术，要么是专家学者介绍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普通人来说，大数据到底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平时打车，大数据如何为我们安排车辆？便利店购物，为什么相同的商品价格会大不相同？我们在使用地图导航的时候，机器为什么能猜出我要去哪？阅读新闻，欣赏音乐，收看电视，以及电商购物的时候，

时至清同治四年1865年，养在北京南苑皇家丽苑中的世界上最后一群麋鹿被法国人传教士阿芒大卫发现并介绍到欧洲，使他名扬海外。清光绪26年1990年的一个夏夜，八国联军将南苑的麋鹿劫掠至欧洲，从此这一物种在他的故土销声匿迹。光阴似箭，到了1985年，经多方协商，第一批20头麋鹿乘坐飞机从英国回归故里南苑，北京市政府在这里成立了南海子麋鹿苑。如今麋鹿在湖北石首23000亩的自然保护区内实现了真正的野外生存。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B， 麋鹿被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发现并介绍到欧洲。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在各鹿科动物中尾巴最长的是哪一种？A. 梅花鹿 B. 狍子 C. 麋鹿。 我们先来看看第二道题，麋鹿是被哪国人士发现并介绍到欧洲的？刚才这个郭庚主任说要准确的说是被科学发现哈，法国人。其实您刚才已经公布了这个答案了，答对的朋友也特别的多，什么牛仔啊、明飞精啊，还有这个红十字啊，还有小贩呐、啊，还有菲菲啊等等等等。来，我们看看第三道题，说的是各种鹿科动物中尾巴最长的是哪个？梅花鹿、狍子还是麋鹿？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要带您一起走进麋鹿的归来与再启程。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大兴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潘玉峰，以及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副主任郭庚。另外今天节目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了。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城市文化范儿，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和微博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刚才呢，我们这个问题是问的这个哪一种鹿科动物中尾巴最长的是哪一种？其实说到这个鹿科动物种类还是蛮多的，在我们今天在做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放了很多这个鹿的照片。那么刚才郭主任就说，其实有一些鹿并不是麋鹿，还有别的一些鹿种，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鹿的品种大家其实也搞不太清楚。这儿有一位朋友就有一个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惑。林小琪这位微信网友说，麋鹿是西方的圣诞老人雪橇前的那种鹿吗？ 我来回答。 它也是长着犄角。 对，基本上全世界鹿科动物50多种，鹿科动物都是长着犄角的。而刚才您说的拉雪橇的那个呢，那是驯鹿。 驯 鹿是不但有犄角，而且雄雌都有犄角。 哦， 驯鹿呢，在北欧叫 reindeer， 在北美呢叫 caribou。 嗯， 但是呢，这两个英文单词在汉英字典中呢，也往往会翻译成麋或者麋鹿。 嗯， 这是驯鹿。然后在北极圈周围呢，还有一种鹿呢叫驼鹿，驼鹿的英文叫 moose。 嗯， 但是在字典中也被翻译成麋鹿。 嗯。 然后在北美呢，还有一种叫马鹿， 嗯， 马鹿的英文叫 elk， elk 在字典中也被翻译成麋鹿， 嗯， 所以字典中充斥了错误，就给很多人呢以误导， 嗯， 有很多朋友都说我到加拿大去了，那边麋鹿多的是，我说你让我看看照片吧，我一看照片，马上就告诉他，我说这是驯鹿或者这是驼鹿， 哦， 啊， 还是要多来实地看一看。 其实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要确定麋鹿就是这种叫四不像的，这种鹿，英文叫大卫鹿，叫 Davis Deer，然后拉丁学名叫长尾鹿，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啊，麋鹿要是改名啊，就改成长尾鹿，因为它是尾巴最长的鹿， 哦， 全世界唯一的尾巴最长的鹿就是它。 嗯， 而叫麋鹿呢，你看现在已经有很多翻译上的混乱了。实际上在古代诗文中我也发现了这种混乱，因为有些诗人说麋鹿在山上， 嗯， 那这肯定就不是今天说的麋鹿，可能 在湿地里。 对，麋鹿在湿地， 我也 在低地。 了解了，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古诗文中我判断麋鹿在往往有一些古人的眼中呢，就等于鹿。 哦， 哎，所以 它才出现了这样的混淆。 对，这个麋鹿 从古到今都出现了 混淆。鹿的分类，这个得请郭润再专门来说一期科普的节目了，动物科普的节目。网友风铃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麋鹿现在已经繁衍得很好，不用再担心它的濒临灭绝了吗？它现在还有什么威胁呢？ 嗯，没错，麋鹿现在繁衍得很好，这30多年来呢，中国的麋鹿从两个种群，从1985年北京的这个38只的种群到江苏大丰的39只的种群，这两个种群呢并行发展到今天，全中国麋鹿有7000多只了。所以不会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濒危了。而且我们不仅实现了从国外向国内的回归，更实现了从人工向自然的回归。 嗯， 很多麋鹿都回归到了自然中去了。什么叫回归自然呢？ 嗯， 就是到了保护区了。 嗯， 就是进行了，不仅实现了迁地保护，还实现了就地保护。这样呢，不用饲喂，只要是它能够在那些湿地能够自我生存、自我延续。我们只要人不去干扰它，那这麋鹿发展没问题。 那现在南海的这个还不算是回到这个不，它还是人工的，是吧？ 南海子是一个人工种群，是人工维持的，如果不喂，根本不行。 但是像那个潘部长刚才说的，如果打造一片更大的这种大兴的环境更好，比如说在新机场那边的这个森林公园那种，有的可能就是可以回归 了。那就特别理想 了。 其实我觉得要打造之前，真的要是可行的话，只要把麋鹿苑的北门打开，让麋鹿苑进到南海子公园的2期，那就是一片荒野地。尤其二期的西边那个叫旧中路的西侧那一片南海子的那个二期那儿，一片荒野地，完全就可以试行一下，根本不用喂，放过去。 我们先拾掇拾掇那儿。 我看行哈。 参谋长决定不了。 还需要，因为麋鹿可能生活的这个环境，它会有一些要求哈，它需要有这个 湿地 啊等等，要进一步打造之后，才能够给它提供更广泛的这种生存空间。 不过，确实从那个让麋鹿，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的角度。或者是让它承载更多的使命的角度，让它的栖息地或者让它的生存环境不断的 扩大 改善，提升，可能是让它能够承载更多内容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是，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潘主任，二位刚才也说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特别的动物，了解麋鹿的文化和价值，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它。尤其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我们的后代哈。那么接下来咱们会怎么来打造这个麋鹿的文化品牌呢？ 我们是这么想，就首先第一件事情，就刚才已经跟各位听众报告过，就是要用麋鹿作为形象去参与冬奥会的吉祥物征集。不求获得，但求达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把麋鹿的生物种群的意义、生态的意义、文化的意义，那么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喜爱它，关注它，并由这样的一个过程上升为对生态环境的一种关注，对生态环境的一种保护。我想这个比它成为集奥运会吉祥物啊似乎更为重要，意义更为深远。 对， 但当然这两个都可以有， 都很重要， 都可以有。 对，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全面的启动，就麋鹿保护自然的申遗。也许申遗的这个路程会很艰辛，但同理我们也希望通过麋鹿保护的自然申遗，给我们自己从对麋鹿保护上施加压力。那么你为了让麋鹿保护能够实现自然申遗的话，对于它的保护、创新的举措，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包括种群的复壮过程当中需要解决的科研和科普的问题等等，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麋鹿保护的自然申遗，还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它。那么从我作为这个大兴工作的这个角度，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工作，让更多人了解麋鹿在大兴，而且麋鹿从大兴走向了大兴。我想这个也本身是和这个大兴这个城市的功能定位，以及它作为新国门新大兴和麋鹿之间应该有的一种互相支持、互相推动的一个关系， 这是那个我们的第二个想法。 嗯、 第三个呢，就刚才您跟您那个说到的，说从科普的角度，目前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有室内的科普馆， 嗯， 也有室外的科普教育基地。 对。 但客观的讲，如果是要让更多人了解它，目前的设施、空间，包括功能，应该是不够。 嗯。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这个推动啊，就是和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在南海子地区叫联合建设南海子文化博物馆。 哦， 我们希望通过建这个馆就实现室内和室外的一种共同的拓展和延伸， 嗯， 以麋鹿文化为支撑去推动这样的科普和教育， 嗯， 让更多人了解它，还是这样的一个喜欢它， 嗯， 从他身上感受到民族复兴的一种壮志和豪情， 嗯， 这是我们想做的第三件事情。 嗯， 另外在这基础上啊，我们要继续举办麋鹿大会。举办麋鹿大会并不是说为了办而办，我们今年的那个麋鹿大会是全国范围的， 嗯， 那么我们希望麋鹿大会在2019年就应该是全球范围的。为什么？不是为了专门为了扩大范围、扩大规模而去做这个事情，而是要充分的发挥麋鹿它这个物种在当下生态文明共建理念或者人类生命共同体建设里面里的作用。 嗯， 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保有麋鹿的国家不止中国，也不止英国， 十几个国家， 嗯， 有十多个国家都保有麋鹿， 大家一块来研讨， 大家一块来研究， 嗯， 一块来保护，一块来倡议。这样的话，它不仅仅是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以麋鹿为特点的生物多样性的繁育和发展，更多的它应该是人类和平和谐象征的一个主要的渠道和载体。如果是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麋鹿本身的使命应该说就实现了一个崭新的价值。 嗯， 因为它本身就有，目前可以赋予它更多类似这样的内涵。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那个就想做的。 嗯， 归而言之，也就对麋鹿文化的挖掘我们要始终如一的去推进，对于麋鹿为特色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我们要不停地去呼吁， 嗯， 并且我们要通过举办这样的那个系列活动，让更多的中国人， 嗯， 了解麋鹿，喜爱麋鹿，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全球共同来关注麋鹿的生存和发展，实际上就是联起手来，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美好的环境， 嗯， 我想，也是习总书记人类生命共同体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所以这些工作我目前正在推动。 嗯，也期待能够看到这些工作的这个推动给麋鹿以及给我们的生活环境带来更好的变化。那我想对于我朋友们来说，可能现在最直观的就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这个麋鹿院，南海子麋鹿院看一看。南海子麋鹿院是开闭门时间，郭主任跟我们说说。 南海子麋鹿院是一个免费开放的公益场所。 嗯。 除了周一，因为它是同时也是一个博物馆，作为博物馆，周一都是闭馆的。 嗯。 然后平时都开放，免费开放。早上9点到下午4点。 嗯，太棒了。 嗯。 所以说先去看看麋鹿，对于它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然后呢，再结合刚才潘部长您所说的哈，这么多这个。在我们在麋鹿身上所赋予它这么多的这个含义，可能大家会有更直观和更深刻的理解。 对，因为麋鹿很多人以为就是一种鹿。 嗯。 我这些年20年在这工作，经常得到一些讯问，说这有卖鹿肉的吗？有卖鹿茸的吗？在我们眼里，它不仅是一张皮、一团肉、一副骨架，它更是一个活的自然文化遗产。 嗯。 所以南海的麋鹿作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南海子的土著皇家延续至今的真血脉和活文物。所以我们把它就视为一个活的自然文化遗产。 就如同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评论，将一个物种如此准确地引回到它们原来栖息的地方，这在世界的重引入项目当中也是堪称独一无二的。麋鹿独一无二的传奇还将被我们